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呢做好呢就是不简单啊，把每一个平凡的目标做好呢就是不平凡哦。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一直以来呢都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很特别的存在啊，已经不是说最特别了，那是因为认知经历的太少了啊，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发现不过是这个世界上最普通最平凡的一种存在了。那些曾经因为觉得自己很特别而做过的事儿，生过的气呢，如今不如换得心平气和的生活，让自己变得更简单更有趣哦。 不再那么有把握，再来一次还要闯着美丽的火，任天空被你霸道的哭声划破，不啰嗦，下好离手，最后一次抱怨生活的苦，然后得准备够多快乐让你挥霍。世界再大再烂也轮不到你害怕，在一起时 一首歌来自徐佳莹的大头仔啊，没错，一直觉得拉拉的声音呢感觉就像是纯棉质地的哈，无论演绎任何歌曲呢都会很舒适很自然，而高音部分呢又可以用声线勾勒出丝绸般的一种质感，也是一位音色辨识度极高的女歌手。那这样的一首大头仔呢，在尾音的处理方面呢也是非常的俏皮可爱了，那真的是有被她萌到哈。那这几年呢徐佳莹的改变呢也真的是不小，经过她的努力才拿到了金曲奖的歌后的宝座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拉拉今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不太一样的体验吧，是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陪我轻轻唱》。 原来呢，成年人的爱呢是不追问，是不解释，是心照不宣，是突然走起，是自然消减，也是一种冰冷的默契。所以呢，听听看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吧。来自彭佳慧的《陪我轻轻唱》。 亲爱的，说说最近好吗？心压着多少事没讲，趁着夜晚好长，忘不掉什么，留在这首歌。我们哼着，我们哭了，是因为想念了。请陪我轻轻地唱，好让我念念。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我只是个普通人，一颗普通而平凡的尘。这是王源的一首新歌，叫的是一样啊，用歌曲倾诉心声，拉近自己和大家的一些距离。那说出了自己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有烦恼啊，一样吃着一日三餐，彻夜不眠，找人想倾诉，那多么真实又亲切的感情和想法呢，是吧？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的生活，那生活的常态，大家都会有同感。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也能够让人感受到王源本人内心谦逊的一种态度吧。所以听听看，来自王源的一样，蒋秀清。 我也只是个普通人，一颗普通而平凡的尘。烟火浮沉， 皆为同感。我其实真的和你一样，会在深夜兀自哀伤，有原因的美丽有的，有些事情 TFBOYS 出道以来呢，最初不被看好，到现在每一个人都发展的极好啊，他们都经过了不少的打磨，现在呢依旧不忘记最初的理想吧，保持着最原本的初衷。那这样的单纯勇敢的少年呢，也是让他们更让人喜欢的一种原因吧，是吗？所以在这喧嚣繁华迷人又容易迷失的都市里呢，在这快乐悲伤甜美伴随着的苦涩日子里，是有多么的幸运呢，是吧？所以呢再烦恼的时刻呢，我还要拥有你，所以呢来听一首情歌，艾热呢在婚礼上献给妻子的一首歌，叫做是女孩，有请吧。 在这喧嚣繁华迷人又容易迷失的都市里，在这快乐悲伤甜美伴随着苦涩的日子里，看懂我脆弱孤单自卑，只想要深刻到骨子里，多幸运啊，在烦恼的时刻我都还拥有你，可能有时怀疑有时猜忌，可仍然爱你，多幸运啊，在烦恼的时刻我都还拥有你，我的女孩，不要背离我远走，我的女孩，不要抛弃我远走，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由肖央编剧导演并主演的贺岁档最强喜剧《天气预报》发布了众神归位版终极预告和海报。这次预告中不仅曝光了小沈阳饰演的雷神遮蔽天眼的巨大阴谋，王小丽饰演的寿星更是针对肖央饰演的凡人马乐定制神仙速成班，意图对抗雷神。电影将于12月21号登陆全国院线。当上古神仙下凡到现代都市，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实在是引人期待。继续来看贺岁档话题喜剧电影《手机狂想》报看与不看版海报。电影当中，三对伴侣，两对貌合神离的夫妻，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以及一位单身女性，在聚餐时玩了一个公开手机里所有内容的致命游戏。电影将于12月29号贺岁上映。再来看电视方面，经过两周激烈的战队 PK 赛，本周六，也就是12月1号晚，浙江卫视《我就是演员》将决出四强名额。残酷厮杀再度升级，不同于之前的混编对决，在最新一期节目预告花絮中，九强选手将以战队的形式分成三组，各自呈现一场精彩的表演，进行组内 PK。 值得一提的是，本期节目中憨豆特工罗温·艾金森不仅作为特邀剑影官惊喜现身，还在看到演员们表演后现场感动落泪，也肯定了演员们用短短几句话就能表达出丰富内容的精彩演绎。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喜剧大师，憨豆特工罗温·艾辛森用自己夸张的表情和丰富的肢体语言塑造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喜剧形象。在这次跨国助力中，他还会与选手们擦出多少火花呢？周六晚间揭晓。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尾沟车多拥堵；景山西街西四南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得到过很多，像失去过很多，我们在这个世界 想逃避着什么。 这是一首难得的小黑和少年配一起演唱的一首歌曲啊，叫做是柔软啊，来自房东的猫。那小黑的歌声呢是温柔清脆，少年配的歌声呢是空灵沙哑啊，他们两个呢默契的唱着，用简单的歌词和旋律呢将爱过的痛过的过往呢是淡淡的唱给你听。那这样的一首音乐呢，通过钢琴与打击乐的乐器伴奏呢，营造出了一种如梦如幻的氛围，它讲述了我们生活的一种状态啊，我们一生得到的、失去的、逃避的、隐藏的、寻找的、遇到的，不过是一场梦境而已。那所以希望这样一首歌也能够柔软到我们的内心吧，好吗？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我们有请喽。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有一天，我们会忽然发现曾经收集的 CD 不见了。同学路上的电话打不通了，喜欢的综艺停播了，崇拜的作家和偶像去世了，告别发生在我们身边，毫无预兆，我们快乐、沮丧、疯狂，唯有再见是我们每个少年无法支配的事。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焦麦琪《哗啦啦少年再见》。 小时候，我的外婆家旁有条铁道，穿过了那年少的夏天，我的暑假，你看那火车好像一条长长的喷火龙。那一年松阴中的夕阳慢慢跑到傍晚的太阳落在会东石板中央，我顺着这条路好像就能摸到远方的天。门口的麦芽晃啊晃，晃啊晃，从不曾想未来人要去飞进寺寮。深刻的回忆被时光洗刷，再见你的时候记得留一个微笑。我就要长大了，长大了，终于碰到了在铁门上的篮球火。少年今天仍旧在努力地奔跑，伴随的五彩斑斓小鸟对他说道，哎呀，再见是那个少年， 唯一不能支配的是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利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那陈丽呢，是一位新生代的创作歌手啊。出道以来呢，以她独特的音乐品质和艺术思维呢，在国内新生代女歌手当中呢是独具风格。无论是初期的《奇妙能力歌》《易燃易爆炸》，还是在蓬莱顶级爵士俱乐部的实验现场啊，与艺术结合的跨界作品《在常玉的房间里》啊，与此同时呢，多样的艺术探索也成了陈丽表达自我独特个性的一种方式。那下面这样的一首鲜明又大胆的情景剧呢，又成为陈丽新专辑《玩》当中的一道亮光。文艺电影化的音乐影像是陈丽在艺术领域多样探索带来的新的惊喜，所以听听看来自陈丽的情景剧。 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天空变成粉红，神仙给我一杯酒，流进刺痛咽喉，失去的日子束缚自由的自由，悄无声息失去了，什么也没留，难过了，在最后一刻我如同虚设清醒了，美梦前一秒生死也看破，破碎了伤口要流泪，雨雪泥成河，美丽经过挡不住，我非要碰 陈丽的新专辑《玩》呢，被知名的乐评人邹小英呢称赞为在现在的华语乐坛当中呢少有的以单纯玩心、不考虑市场好恶、随心所欲表达的作品。也是啊，当下呢最具冒险性且商业和艺术的博弈取得最恰当平衡的、最能代表流行的流行音乐了。一个情景，一台人生，观者千面，意犹未尽，是吗？好了，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呢，也算是一个音乐情景剧了，来自音乐导演徐良带给我们的。 首歌《明天有雨》。那明天是否会有雨呢？看一看天气预报吧，好吗？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拜拜。 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可是我的伞在你家里，要打个电话过去还是买把行李，潮湿的伞买不买回忆，感情专家说会有转机，时间过去了就冰成雨，最难熬的是夏季，天气预报不肯停，如果明天有雨那天有你，谢谢你陪我走到理所能及，对不起最后我们筋疲力尽，用最后的呼吸和最后的力气拥抱了你，谢谢你陪我走到无能为力，对不起到最后我没留住你，很久没有联系，那边什么天气，我这里下雨，喜欢我的热情，多了几个姐妹兄弟，说他们过去的事情，如果还能再见我讲给你听，谢谢你陪我走到理所能及，对不起最后我们精疲力，用最后的呼吸和最后的力气拥抱了你，谢谢你陪我走到无能为力，对不起到最后我没留住你，很久没有联系，那边什么天气，我这里下雨，我这里下雨，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